政治，民生起義。 My Radio 2014。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，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啊，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。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，我只系 佢将个交俾你，踢俾你。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。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，中意鲍鱼嘅啫嘛，屌你老味，中意捞历史，中意法拉利，中意政治啫，系咪先啦？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，嗰啲系啲民生嚟啫嘛，条街我逼得滞，好多人。那些人不是香港人來的，那你喜歡政治嗎？你不喜歡這條街這麼多人，那又是喜歡政治嗎？瘋狂事都說我是喜歡政治，是不是？ 解決條街沒有那麼多人，那些就搞政治了。 是啊，是啊，沒有錯了，是啊。 雲家，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，委拉走了，沒有人記得了，冇人記得咧，佢就開始佢個魔念就出嚟。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，阿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點樣如何被該話你嘅球員切斷，或者係啲質素比較低級嘅球隊咧，就好容易俾佢劏穿嘅。咁但係問題而家愛華頓都做得到，同樣係可以劏穿你嗰隊質素比較低嘅球隊，就叫阿仙奴，就叫阿仙奴嘅撲街。 宋景輝、李偉賢、錢建榮。 OK， 翻嚟 咁啊，送走呢、這个啊沈四海老大，咁啊，我哋两个就啊，即系好少好啊，得两条友喺度做节目啫， 冇所谓 啊。好啦，喂，咁啊，喂，有啲咩？ 喂，你今次嗱，你话下个礼拜去台湾啦？ 唔系下个礼拜，系呢个 礼拜啊，呢个礼拜 复活节嘅第一日，我已经过台湾啦。 啊，有钱人 玩翻几日？ 玩几日啦？喂，你检查你即系嗰啲台币喎？ 港幣 啊，港幣喎，檢查啲港幣喎， 係啦，台幣就唔使檢查嘅， 係咁啊。 咁點解要檢查咧？ 源於我哋嗰、那個即係嗰啲千元鈔票 出咗事，係咁而家陸陸續續咧，網上邊咧，一間又話有啲500又話假流嘢啊，20蚊、50蚊之後話有啲同一號碼咁樣，咁啊結果咧即係台灣嗰邊咧就話2010年。 之前系发行嘅钞票， 系啦，发行钞票。咁如果你带台湾换嘅话咧， 换得嘅， 啊，不过要收手续费。 系啦，每张就收翻50蚊手续费。 要鉴定你嗰张嘢，坚定留。 系即系鉴定费啦， 咁啊， 即系如果你攞住啲1000蚊啊、500蚊啊过台湾谂住唱嘅咧，就先检查先，系咪2010年之前出品嘅？如果2010年之前出品咧，就唔该你喺香港咧就先自己搞掂佢先啊！咁啊，走去换翻啲2010年之后出品嘅， 冇错 嘅银纸先好过去换，否则嘅话无啦啦每张 唔见五十， 喂1000蚊唔见50都用好，500蚊唔见50就扑街噶啦！ 换几多而家？ 而家就我唔知啊，嗱，因为我前嗰日就同朋友唱嘅啫，咁100蚊啊對380幾蚊嚇，83蚊到啦。咁我唔知道究竟實際嘅市價係幾多啦。我估一對300都應該冇乜錯噶啦，即係港幣應該係嗱，唔知台幣跌咗又港幣升咗啦。咁舊年都仍然係一對37。咁都咩？即唱嗰幾千蚊， 差唔多啦。你即係使幾日啫，又冇過去買樓，過去買樓就話，即係精打細算啲啫，係咪先？咁啊嗱，即係先前我哋第一節就未有講到嗰啲橋段新聞啦。 係啦，因為冇阻住阿沈大佬講其他嘢嘛。即係第三節㗎啦。 第三節啊。 咁啊，先報告一下啲橋情嘅。 橋情咪咩咯？嗱，啱啱 琴日。 昨天他們在這個烏雞沙 哪個人叫他們才行的 說 清楚一點才行的哪個叫他們才行的 校友會總會 什麼校友總 會台灣國大學好Q難念的他們、那個、 台灣國大學香 港校友會總會總會 他們在烏雞沙又辦了個足球比賽 每年他們都會辦的這個叫總會杯足球邀請賽那就他們那個即是暨大 中興 啊等這些這即是他們校友會裡面的熟會派隊來參加今年呢、好像聽過東海大學呢就跟這個呢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就爭冠軍 咁 邊度贏 結果就是東海 東海贏 東海好像贏過一兩屆 是吧、即都是踢得的 咁贏了之後呢贏了之後咧，有個殊榮嘅喎，佢哋 有咩殊榮 啊？佢哋有機會咧就挑 台灣 唔係有機會咧挑戰中華民國國腳元老隊嘅、這個榮譽嚟嘅大佬， 即係你揾揾靚仔啊，恰啲老人家， 唔係 一話係挑戰老人家， 挑戰老人家，即係嗱一個即係健康嘅示範。健康的示範，咁呢班老人家咧都六七十歲啦，係嘛六十幾七十歲都仍然行得走得踢得，係嘛？ 不過呢班校友會都唔後生，都四五十歲噶啦，有啲都係嘛？ 中年啦，即係頂住個肚腩啊嗰種啦，係嘛？咁即係難能可貴噶啦， 都好嘅， 難能可貴噶啦， 即係兩代人嘅比賽啦嚇。 冇錯冇錯，咁啊。有機會我哋邀請東海校友隊上嚟，係嘛？ 上嚟做咩？上嚟又講啊？ 講下咯， 冇所謂咯。東海其實最出名咩咧？邊啲邊一類邊一類嘅學系最出名咧？東海又我據聞好似都係電機嗰類 電機啲嘅，係嘛？ 譬如中興咁，中興就誒農業啦， 農業 即係 張興咪阿張三咪。中興嘅啦， 禽即係禽畜啦、獸醫啊嗰啲啦， 即係禽獸嗰啲， 禽獸嗰啲，咁即係佢每一間大學咧都有佢哋自己嘅獨特嘅一啲學科咧係出名嘅，咁啊即係 獸醫啊嘛，佢哋 就唔同台大就其實科科都咁撚巴閉噶啦，即係無論佢係醫啊、法律啊、禽獸啊，都出名 嘅，都得 嘅， 係嘛？咁啊，揾機會上嚟介紹下啲台灣反正九月新學年開課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啲大學陸陸續續收咗生之後咧，開家長座談會啦， 係咪？喂，你講呢個家長座談會咧，我即係前嗰排係同個朋友傾開偈啊。咁啊，我話 想加入我哋家長同 係啦，就 家長校友會， 我就話：誒，屌你咁樣，我話真係要成立個即係台灣各大學香港校友家長聯會。佢話你哋唔係成立咗噶啦咩？我屌你老味，網嗰度亂鳩咁鳩嘅啫，你真係 成立咗。我哋籌備緊。 啊，佢真係信喎，佢真係以為有呢個木會，其實冇嘅，大佬。即係我哋宋興咧鳩噏嘅啫。 唔係㗎，我好認真㗎， 好認真㗎。咁 成績，即係嗱，我做會長。 係你會長。 你啊做呢個顧問 都唔好做啦，唉。 你啊做顧問嚇，咁啊。揾佢哋講講啦，即係咩學系係出名啲嘅咁。如果今年未曾去嘅，而家準備想去嘅，咁大家有所準備啊，係嘛？ 好啦，咁啊，喂，你頭先阿沈老大喺度，我哋都講過啦，5月3日有一個橋靜座談會， 冇錯， 詳細情形有啲咩嘢講下咧？因為佢喺度就因為我哋唔想佢講咁多其他嘢，咁啊想講服貿，咁啊見咗就匆匆大過。咁喂，你係 嗱上次嗱服貿座談嗱橋靜座談會咧5月3日咧，我哋就講咧就上次我哋就講即係護照啊、定居啊等等啲問題啦。咁就嗱喺呢度都順帶回應翻上次有出席我哋嘅朋友，即係當時咧都有啲聽眾咧都問，喂啲問題點樣處理啊咁樣。咁啊現場答咗嗰啲答咗啦，未答嗰啲咧我哋 Q 咗咧就有17條問題咧，我哋都交咗咧俾台北辦。咁啊。等佢哋答覆 書面，即係佢應該有書面覆我哋噶啦，會 冇錯。到佢哋書面覆咗俾我哋嘅時候咧，我哋再喺呢度咧，我哋就再答 啦， 再解答翻俾大家。咁啊，亦都咧，即係大家亦都可以咧向所屬嘅友會啊，咁啊，即係佢哋都會解答翻俾大家咁樣。 我哋都俾一份 copy 噶啦，到時 冇錯。咁啊，嚟緊5月3日咧，咁啊，因應今次服貿咧喺無論喺台灣喺香港都引起一啲嘅即係關注啦咁啊 我哋覺得嚇，我哋覺得咁就香港嘅僑團、僑胞啊，甚至乎香港市民咧，好多對呢個所謂服務協議咧，都係 好話嘅 啊，都係我又唔用呢個字啊， 烏啊，直情烏啊，屌、啊，咁你話我話啦， 啊，你話嘅嚇嗱，我就即係覺得即係大家對呢個服務協議咧都係。不清楚，不清楚， 好話好話，清楚有乜？ 都唔係幾了解嘅，咁啊有啲認為咧，即係覺得呢個服務協議同香港嗰個所謂更緊密關係協議，係咪都即係類同咧？咁啊，今日台灣，明日香港，而家今日我哋喺街又睇到啲。即係愛港力啊，咁啊宣傳啊，咁係咪真係呢一個咁嘅情況會出現咧？咁啊，亦都係咪即係呢一個服務協議對海峽兩岸係咪真係咁大影響？ 嗱，即係咁講啦，因為我哋都係揾官方嚟講解呢個服務嗰個協議嘅。咁當然官方有官方嘅立場啦，佢一定好正面去講解服務。若話一簽咗服務之後，台灣經濟點樣起飛啊？咁諸如此類，咁就更加好正面講啦。咁但係民間會擔心，喂，屌你簽咗會唔會俾人嚼撚咗㗎？係咪？咁佢哋有佢哋個擔憂。咁我哋咧都會嗱，我哋會請啲嘉賓啦。我就請咗嗱頭先阿沈老大我哋會請佢做即係嘉賓啦，即係佢會有啲唔同嘅意見啦。咁另外我就請咗呢個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啊吳惟祖啊，咁亦都出席呢個會議。咁佢會對服務有啲另外嘅睇法，係嘛？咁變咗官方有官方嘅講法，民間有民間講法。咁到時我哋都即係請聽。仲可以嚟啦， 冇錯。 咁你哋亦都可以當場問啦，係嘛？ 冇錯，冇錯。 咁即係俾大家多啲了解啦，係嘛？即係究竟係咪大陸一簽咗，成個台灣嚼咗佢，買起你台灣都得咧？咁咁啊，即係當然你可以去咁諗嘅，但係你都要平心靜氣聽下官方嘅解釋， 係 嘛？我哋基本上我就唔會有咩立場，好與唔好。老實講，我哋識條毛咩？我哋都唔識分析噶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聽我講到頭頭是道，其實老實講，我同你一樣咁差，都係唔識嘅。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係聽翻兩方面嗰個講法啦。 冇錯，係嘛？嗱，咁我哋咧就喺5月3日咧，就喺5月3日星期六， 係下晝2點到5點， 冇錯。啊，咁啊喺嗱，因為上次。反應都即係超乎我哋想象， 因為上一次都我哋預50人叫嚟70-80人啦，我哋覺得即係都地方都係唔太夠。 嗱，我哋今次試下咧，我哋將呢個座談會咧就移師去呢個咧窩打老道， 係 啊呢個咧怡安閣嘅中國文化協會，文化協會咧就。試下我哋喺個場地度， 咁個場地可以擺到100多-200人 嘅， 個場地又靚啦，咁啲音響又好啲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唔係話普羅唔得，但係人數太多，真係搞唔掂，係嘛？變咗我哋有啲人就坐得唔係太舒服，咁我哋又唔想啦，係嘛？咁你話如果我哋有得預計三四十人嘅，我哋仍然擺翻普羅最好嘅，咁但係。我哋預計呢啲服務， 我哋試試啊，試試 啊，呢類咁樣嘅應該都人數應該都唔少嘅，咁所以希望揾個大啲嘅場地， 冇錯， 咁能夠即係容納多啲，咁大家亦都坐得舒服啲，聽得清楚啲，係嘛？ 咁大家有冇立場？就我哋主持有冇立場嘅？咁到時大家有咩立場可以現場問啦， 係啦， 啊問下官方，亦都聽下兩位嘉賓啊，即係佢哋對服務。嘅一啲嘅聽一啲嘅睇法，譬如阿吳惟祖咁樣嚇， 咁有做過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啦，咁佢亦都啱啱台灣翻嚟冇幾耐，咁佢亦都即係都服務嘅嘢，佢都都非常關注嚇，亦都喺台灣都聽到唔少聲音，咁都可以聽佢講咧。雖然去到5月3日。服務可能都已經落曬幕，咁但係 唔緊要㗎，呢個 畢竟服務應該未簽嘅， 未簽 咁民間仍然好多聲音嘅， 仲有好多手尾跟嘅，又話要逐條審啊，又呢樣嗰樣啊咁樣。 我哋聽聽即係官方嘅講法，一啲民間嘅講法，一啲專家講法啦，係嘛？咁大家就歡迎嚟參加。咁詳細情形咧就我哋出張海報， 我哋會海報我哋預備咗㗎啦。 咁出張海報咧，我就擺上天天啦嗰個網頁度，咁亦都我哋自己都各自宣傳啦，係嘛？ 海報我哋有噶啦，預備咗噶啦，不過咧就嚟唔切擺上去我哋嘅 Facebook， 係啦， 咁我哋啊。 咁我哋適當時間擺上去啦嚇，咁就即係我哋嚟緊呢兩集都會繼續宣傳嘅，係嘛？咁即係希望都其他聽眾啊、觀眾啊都可以嚟參加啦。 冇錯。 咁我哋今日時間到呢度都差唔多啦。咁多謝各位收聽收睇，咁下集再見，拜拜。